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呢，主要是因为穿短袖短裤，早晨骑车还是有点冷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南郊观象台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18.4度。今天白天的京城呢是晴朗少云的天气，山区会有一些阵雨出没，请各位来注意防范。预计呢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紫外线稍强，而外出呢做好补水防晒的工作就 OK 了。前期呢降雨会比较频繁一点，所以呢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比较不好，所以呢最近老生常谈就是不要前往山区附近，以免发生一些地质灾害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那么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山区有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今天夜间呢也是晴间多云的，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 对， 已经彻底进入到了就是20到30之间的这个区间当中了。 对，总体来说呢就是一分秋凉一分寒，但是最近除了早晨有感觉，中午呢还是相当晒啊。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工作。 哎，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今天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听 TFM 的聊天室当中说，还没有开学的时候签到榜这么容易的吗？那就是我们的第一名水母 Jelly， 第二名是 AOV， 第三名图图，第四名是韩德平，第五名是周周。 哎，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武平奶，第七名七秒的记忆，第八名是工厂王是立早王，第九名 Kate 以及第十名信仰爱情。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那周三呢我们出了情感题啊，昨天出了励志题，而今天要给大家出哪道题呢？ Buongiorno， 我是大佐。昨天的成功学大家学废了吗？那今天我们将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想成功，那缺少不了人脉关系，亦或者说少不了优秀的人际交往能力。怎么与人沟通，如何更好地运用人际交往能力，在未来发展中站稳脚跟，也就成为了每一个向往成功人的目标所在。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人际交往，你总结出来的真理有哪些呢？ 按照 B 的，非了 B 的。那 Who is Joke Vangitino？ 你给我好好说话。 他这个什么意大利的教父音乐，跟我们今天的人际情商什么交往机有什么关系吗？ 你前两天不是还吐槽人家大佐没有在最后给你转折来个教父什么之类的？这不是教父今天就来了？ 但今天没有转，哎，但今天的 BGM 我还挺喜欢的。 哎，他一开始打了个什么招呼来着？他说了句什么？让我 要听一遍， 对，让我再听一下。 这个说不 说 Buongiorno， 我是大佐。 Buongiorno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Buongiorno 我就知道是谁了。 但你后来说的那个什么 Buongiorno 呢？是算了，不重要啊。今天的重点在于 关于，我说的是意大利语。 关于人际交往，大家总结出来了哪些道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有的聊的。我现在就有很多话想说了。 哎， 比如说最近其实跟一些很多很多年就陪伴了很多年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比较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发现大家在同一件事情上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对， 就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毕竟成长环境啊、人生经历啊、三观有偏差是正常，但他总企图说服你，并且让你认为你是错的，或者说让你接受你自己特别傻， 这个时候你跟对方还是关系没有那么默契。你像咱俩三观从来不一样，然后总直接在节目当中就开怼，对不对？ 就直接开始吵是吧？ 对啊，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求同存异嘛，就可以搁置争议，但不能发展到就是说你一致的认为对方是错的或者怎么样。就我总觉得说，在人际交往关系当中，你要保持一个边界感。 社会我鱼鱼姐今天已经开始给我们来 是 探讨这个关于人际交往的关系， 对不对？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啊。一开始 今天我估计你这个价值观会不停的上啊，是吧？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人际交往你总结出来的真理。你看我一开始是不是已经放出来了一个例子？所以对于这样的朋友，我觉得 他就是普通朋友， 保持一下边界感，做回普通朋友就可以了。 哎呀，好吓人！我觉得明天就会被你划到普通朋友那一档。 没关系，你刚说了嘛，咱俩是 一直都是普通 朋 友，是吧？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 存在，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Do not， 我愿意改变， What can I do？ 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 我觉得你把你划到普通朋友序列里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仅可以给我唱 hook， 你还可以给别人唱 hook。 我今天好好看了看，就大家就是刚才发的这些评价的真理啊， 嗯， 发现其实大家跟我都是真朋友，因为大家对我好像没有什么职场这些意见 套路。 对，比如说我每天发个早安快跑，立刻就问跑起来了没，啥时候跑， 嗯， 从来没有客套。 嗯，而且当你不划水的时候，大家送出来的那种由衷的赞美啊，是不是让你感受到了人间有真情，人间有大爱？ 也倒是也有个别的人说，嗯，不划水不好玩了。 关于人际交往，大家总结出来的道理，你看，今天真的是啊，在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还有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很多朋友都特别的踊跃。 对， 比如说像刚刚 Kumi 说到的，少说多听，意见不同换话题，闭嘴就是了，不要跟我杠，杠就是你对。 哎，有道理啊！这个弥勒佛呢说，以这个话题，以我55年的人生经历为例了，就一句话，锋芒藏啊，少发表个人观点，逢人三分笑。必须的必，哎，这个话挺好，挺有道理的。 哎，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当然真的是，包括在职场当中，或者说新认识的朋友，就少说多听，我很赞同。但我刚刚提到的是，真的是跟我已经有十几年交情的朋友， 关键是 你很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想摁着你，让你接受他的观点。 对对对对对，我就这个就很难受啊。张旭说了，关于人际交往呢，我总结出来的真理就是：假如他的意见跟你有分歧，那么你保持沉默；那么假如他的意见是对的，那就大力支持；如果他的观点肯定是错的，那么更要支持了。你让他破到底啊，就撞一下南墙，他知道痛了，他以后就不会再犯错了。 江旭，你也太圆滑了啊！ 因为 滑就一个字， 我觉得这也要分吧。就有些真的是挚友的情况之下，你也不忍心看着他去撞南墙啊。 是，但我觉得刚才弥勒佛那句话，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一半嘛，但他那一句笑三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伸手不打笑脸人，你总是笑脸迎人的话，总体来说双方的接触的感觉也比较舒畅一点，对不对啊？ 还有帕丁顿熊跟我们提到了一点，说对人对事做事一定要留有余地，30年河东30年河西，没有永远走背子的，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对，有道理啊。子琴呢说，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 嗯， 有点绕哈，但你好好想想是对的哈。 你看，所以我就把他拉进了普通朋友名单里，对不对？搞得我这边好像朋友名单分一个金字塔层级一样。 静瑜就天天拿个小本本，你知道吧？没事，你普通朋友啊， 对， 就文艺朋友。 你不知道吧？我微信上都有标注的，比如郭鹏（括号普通朋友） 。好，就我还能标注到普通朋友那栏呢。我以为你是郭鹏，不是朋友。 每天早上硬着头皮来上节目是吗？我这么真诚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呢？ 是， 你看真诚也是人际交往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太子说，作为一名多年的销售人员，最多的就是和人打交道了。总结起来呢，我觉得真诚就是最重要的。从陌生到熟悉，在跟客户沟通的过程当中，需要用自己的真诚去打动对方，去赢得信任。 嗯，有道理啊。这另外呢，伊萨伯摸摸说，工作当中踏实做事，不胡乱传八卦，不随意评价别人，有求于 你，能帮就帮，吃亏是福。哎，感觉总结出了一大段的人生经历哈。 哎，是的，包括很多朋友今天提到真诚，可能大家听到了之后会觉得很虚，但是我在生活当中真的就是一开始觉得说，哎呀，这就是什么诚实守信这种美德，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呀。但其实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能做到真诚这一点的很少，很难。而且就跟他相对的，可能很多人喜欢去撒些小谎啊什么之类的。 嗯。 但我们都知道，你撒了一个谎，就要用很多的谎去圆，到最后还真的不一定能圆得上。索性不如一开始就说实话， 有道理啊。这个用户1840呢说，有心理学家表示，赞美能够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释放他身上的能量。所以呢，不吝惜赞美之词，适度的说出你对别人的赞赏，不仅能够获得对方的好感，还能够增进彼此的吸引力啊。 哎呀，在这一点上，我真的是要表扬一下我们的小耳朵们。 嗯， 昨天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条推送，鱼鸟组合第二首练习曲目已经正式发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都跳 成这样了，大家还这么赞美是吧？ 看看它下面的这些回复，我真的就是想大家对我们是多大的爱啊，就给我们夸成这个样子啊。 我跟你说，赞美确实有功效，就是我跟静瑜呢一直处于怼怼怼状态。 对， 自从我们上了一节高情商课以后， 对， 上次那个话题之后，我就觉得最近静瑜啊进步了好多啊，就每次见了人就开始夸我，说为什么？他说上次那个以后，我就觉得我需要改变一下策略了，是不是啊？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昨天啊成功给大家洗脑的，来自 SOMI 全昭明的《 还要放啊 Dum Dum》。是不是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俩魔性的舞蹈？还没有看的朋友，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 捏着鼻子喝药吗？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看一看。춤춰 you dumb dumb Rewind it back over and over. Show's over. Take or leave. It's make love or make believe. 여자의마음을너무몰라넌 Let me just say it now. 두려운내모습까지감싸안아줘난네머리꼽대기에서춤춰 You dumb dumb.PD 在我旁边说，静云真是太讨厌了，大早上为什么又要放这首歌，我的胯部已经准备好准备扭动了。 不是，这主要你那天让我们俩一起排练这个舞蹈，排练的比较久一点，这个音乐的 DNA 已经刻到了骨髓当中哈。 啊，昨天呢，就是大家关注到的两个点，一个是 PD 的这个魔性的舞蹈，还有一个就是我魔性的笑声。 嗯， 他说真的没有想到你在直播间当中真的是笑出鹅叫啊，现在我听到这段 SOMI 的歌曲想到的旋律，然后配上的背景音乐就是静瑜的鹅。 子琪说想起了月鸟魔性的舞蹈，然后呢，无名8059说听歌就想笑，现在听这首歌吧，已经有通感了，画面立刻就出现在眼前哈。 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看一看最新的一条推送。我们两个在上周四的直播间当中，哎呀，就是配合着音乐随意现学现卖的一段小舞蹈送给大家。 是，还有我们小耳朵呢，在后花在那个听天FM的直播间当中说，刚才点赞点的呀，都开始睡着了。哎呦，太感动了，就是点赞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啊！大家呢有空的话。 在听歌包括呢这个聊互动话题的时候，不妨把小心心点起来，好不好啊？ 那不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还有工作的情况之下啊， 是是是。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人际交往，大家总结出来的真理。 对， 看来人生道路上难免有吃亏啊，但是大家都学会了自我宽心。 嗯， 比如说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他说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再怎么不高兴我都要说出来，不许隔夜，如果过不去的话我们就彼此服软，会选择大家都喜欢的事情去化解。 嗯， 那有事情呢也会互相帮忙，朋友之间有时候也是需要互相麻烦一下的，别总是不好意思。 对，说到这儿，这个我就要说一下我要夸一下我的这个搭档静瑜了啊。我们俩有时候也会为一些小事争吵， 嗯， 但最长一次好像吵了半个小时，不理对方。 对，我俩各有一个优点，就是 PD 的优点呢，就是放狠话，放的当时特别凶，然后放完之后他迅速会怂下来，以后他会主动跟你认错。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拉不下脸主动认错的人，但 PD 会主动认错。但我的优点呢，就是。就坡 只要给个坡立刻就下来了， 就是哪怕没有坡，只要做出那个伸手给你搭个梯子的姿势，我就自己蹦下来了。 对对对，比如说扒了两下 啊，对， 也可以 啊，转身我就会笑出来。 所以刚才说什么隔夜丑不存在的啊。 对，还有朋友说，你看我有个闺蜜群也跟静瑜这个一样， 嗯， 里面是三种人三种性格，平时步调都不一致，遇到意见相左的时候就换位思考一下，因为直抒胸臆的朋友真的太少了，所以还真的挺珍惜他们的。 嗯，有道理啊，真的是啊，这个确实大家，哎，大家今天说的都这么有道理， 嗯， 果然教别人的时候那道理都一套一套的啊。 但其实因为每个人可能遇到的人际交往过程当中的问题不一样， 嗯， 所以只总结出来了自己的那一部分，在上班路上听一听别人的也算是有所注意嘛。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看瑜伽呢，瑜伽说投其所好比较容易拉近关系，可以聊除了领导同事以外的所有八卦，或者呢多做事少说话。哎，你要说到这一点，你看你又不聊同事又不聊领导的八卦， 嗯， 你就可以听早安音乐秀嘛，我们这儿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八卦在等着你。哎，对吧，娱乐圈的呀， 我们没有八卦。我们就有热门的影视音乐资讯，还有最近的一些文娱互动热点， 就可以迅速的拉近同事之间的关系啊。 比如说接下来这部电影叫做龙虎舞狮，马上就要上映了，嗯，如果你特别喜欢香港武打电影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哎，背后的故事呢又是如何发展的，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武行嘛，对不对啊？ 嗯， 这部影片呢是集结了资深的电影制作人魏君子导演、洪金宝、袁和平、程晓东、袁华、甄子丹一众武打演员出镜，哇， 嗯， 进步百位武行的前辈以及新人呢，带你领略一下60年代到80年代龙虎武师们在拍摄电影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啊。 是，如果你对这个曾红极一时、叱咤风云的香港武打电影特别感兴趣的话，那这部电影就是讲述他们背后故事的发展的。 嗯， 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幕后的一些故事，还有经典场面当中这种鲜血打斗啊，真实的一些比较长，就是这种场景的一个呈现。 嗯， 所以这部影片也算是香港功夫片的一个致敬的影片吧。 哎呦，听了以后就特别想去啊。嗯，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向这些盖世英雄们学习一下，来自王力宏《盖世英雄》，电影《龙虎舞狮》，对于香港功夫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支持一下。 Homeboy Production， 力宏向你马红波剑， 我不知道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看不到，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不知道看见我的未来， 看见我的 什么都可以带来，是英雄站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哟。出门了再是个哥们儿，堕落轮廓而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庆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武声道，白的夺命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大家的心声， 而且傲魂中有啊望城阳风殿，力拔山河天，红威震海扬雄。 迫不及待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不到。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 又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看不 到。 Was chilling Lee home.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e skills to be known. So I'ma chill on my throne. Yes, I keep

压好的这个形状的饼干的模子给它放在烤布上，均匀的摆好，记得摆的时候一定要隔开一定的距离，因为烤的时候饼干可能会稍微膨胀一点点，粘粘在一起的话到时候不容易分开。大家再把烤箱打开，预热180度，放到中层1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等从烤箱拿出来之后啊，一定要记得放凉以后马上放到保鲜盒里面去密封起来，或者放到保鲜袋里面，一定记得要跟空气隔绝开，这样每次拿出来之后尝到的星星饼干都是香香脆脆的感觉。你学会了吗？今天呢，我们早音乐秀的音乐早餐也要送大家一首星星的歌，来自郭正正和 Old Crab 带来的你的眼睛像星星。想要给我们的音乐早餐投稿，想要给身边的人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吗？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赶快参与吧。 怎么还是当初见你模样，看到你就控制不住的向往，陪你去到任何地方，待在你身旁，你就像烙印在我的心上，陪我到老，陪伴我一同去天堂，你就像天使一样出现，轻易满足我一切幻想。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眼就坠入陷阱，别担心好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对你目不转睛，唯独你让我变心。声音多动听多纯净，乌云也会转天晴，对你一见钟情就像化学的反星光是我永不褪色的印象，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眼就坠入陷阱，别担心好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对你目不转睛，唯独你让我变心、yeah、你的眼睛像风铃叮铃叮，传入脑海的声音多动听多纯净，乌云也会转天晴，对你一见钟情就像化学的反应。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今天是为大家送上了星星饼干，还有一首《你的眼睛像星星》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你那个音乐早餐呢？今天这首歌曲非常好听， 嗯， 但大家还在恢复你那天奶茶的做法，这个也比较简单啊。昨天的静瑜说，我准备一个一个给大家回复，后来我说算了，这个奶茶的需求量很大，对吧？ 回复一下奶茶。哎，但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喝法， 嗯， 我打算下一次给大家推一个合集。 又发现喝法 了。就是，发现了一种，就是真的是不长胖的这种，也不能说不长胖吧，但是对比就是奶茶来讲的话，就大家在商场里面买的那种奶茶，这种热量真的很低， 嗯，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就比我上次推荐的口感还要好的奶茶。 你以后把这个音乐早餐这点换了吧， 就带货直播是吧？ 对，音乐饮料，好不好？ 但你看。 特调 很会夸人，这样的朋友我一定要把他从普通朋友拉成好朋友。 怎么说？ 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他说刚刚看到了你们的舞蹈啊，跳得好好呀，嗯，哎，静瑜看起来身材很不错嘛，昨天在广播里面还说要喝这种无糖奶茶减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吧， 嗯， 但约一鸟小哥哥呢，哇，真的是一个好柔软的人啊，他这个胯胯轴子是的，胯胯轴子真灵活，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胯 部嘛， 嗯嗯嗯， 对，髋部， 对对，他夸奖了一下，说我们俩这是人类高质量搭档。 你这个话不能这么随便说的啊。 想看一下我们上周的 这是一段人类高质量主播对于人类高质量小耳朵的深情表达。 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人际交往的。嗯，今天好多朋友都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还有感悟，关于人际交往你总结出的真理。西江月也跟我说，你看朋友经常聚会，这聚会里面呢总有两个杠精，不仅呢是杠精， 嗯， 还是大百科全书， 是 任何领域他们都自以为精通，连别人的工作他们都就比你还要更优秀，所谓的那种优秀 啊，有道理， 就总是要插人家的话，然后说什么啊，你这个不是，我跟你说你们行业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我就在旁边笑着不说话。以前我还会纠正一下他们的错误，反而大家都不高兴。后来我就听出来我都不高兴了吗？怎么有这样的人？真是 这个语调都开始变了啊！变 了。后来就是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不说话了。 嗯，有道理。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说啊，这种人。是不是太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的这种人啊， 就很喜欢发表意见观点。 我跟他正好相反，我这么多年驰骋这个，你刚才说绿皮车厢， 绿皮 跟大家聊天的关键就是，我一般会问对方是从事什么工作，然后会抱着一个学习的角度去问他， 对对对，嗯， 哎，对，然后对方这个时候他说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他肯定滔滔不绝啊， 对 不 对， 啊， 对， 对， 对，其实这个你反过来想的话，这件事情是比较简单的，啊， 这个跟我们主持人的专业还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会学访谈课嘛，所以你就会学说，哎，琢磨一下对方的这种心理，你肯定要跟他聊他感兴趣的事情，这样比较能打开话匣子。 对， 但在这一部分我觉得贯彻的最棒的就是马思萌同学。 为啥 思萌厉害到什么程度？就是每当遇到一个， 而且你就说思萌就好了，干嘛提人家的姓啊？他鬼感觉 回表达一下我的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 啊！怎么说啊？ 就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带了我的一个朋友过来，思萌是第一次见面，然后思萌就跟人家聊得非常的热络，嗯，就是哎，那你们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就是思萌整个就是摆出一副特别小学生的姿态，然后等他们聊完了之后，然后我那个朋友过来特别洋洋得意的跟我说：“你们这个主持人怎么感觉什么都不懂？” 你那是什么朋友？拉到那个，拉到以后拉到都不是普通朋友了。 对， 拉到不是朋友那个了， 拉到 名单当中 脑子不太好的朋友。我说，人家是要跟你制造话题，你以为人家真的不懂啊？ 就是思萌是一直用专业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哎呀，有的时候也会被人误解啊。 对，好好玩， 好可怕啊！你朋友啊， 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芥末说，嗯，有的同事呢，你帮他几次以后，他所有的事情都会找你，就变成了你的事情。哎呀，我这脾气，我就三个字，别理我。但这样怼可能未免有一些过于直接，我觉得用户1840IJ 的这个方法可能会适合你。 嗯， 他说我觉得早点拒绝比晚点拒绝更好，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事情会打扰到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流程，然后你也不想帮他这个忙，你就不如直接去说。因为如果一个人你跟他一开始相处就感觉很不舒服，通常处久了还是会不舒服。 对， 所以呢，性格合不来的人就不要勉强自己。 哎，工作当中有这么多的不舒服不愉快，但我觉得这个霸波奔说的这句话呢，对我们节目我觉得算是一个中肯的肯定哈。 嗯， 早秀不就是专治各种不舒服不愉快的节目吗？ 倒也是这样的，嗯，除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参与到其中，跟我们来讲一讲自己人生道路上遇到的一些问题、麻烦、道理等等的，我们来互相分享学习经验。当然还有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梓童《Hustle》。 Hustle every day. So every day, every night, 5 in the morning, 不会睡。 生日来的天不知拼命的哭 You don't know about me,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w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And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hey. Hey. But w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那些乱标签早就听腻了风凉话说过的都在慢慢实现没想过做个空想家总是太理想化创作难道不需要灵感吗用心的走好每个阶段不需要他们任何评价自己在队伍不做个废物从开始就没有想过流退不会妥协不管是谁编造的套路别想将我输 I'll be running over 这条路走到黑不在意他们怎么看我因何学不会怎样才能够算是成功这想法像个无底洞不停地一直在往前冲撞破南墙才能看的梦挣扎也没有用有些誓言不由衷话来了说出口却早已经人去楼空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真理感谢我所经历的风雨往事全部都洒在了风里一路的风是向往的憧憬瞬间暂别做太多打算烦心事偶尔将你打乱并不需要刻意证明到底能不能是时间总会给你答案 We not born in the hoop but we on in the moon 没有生日来的天不知拼命的苦 You don't know about me I don't know about youBut we'r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And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yeah. But w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You don't need to know about me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同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7:45我们又收获到了大家很多关于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啊、嗯、比如像海绵宝宝爱喝酸奶提到了就像静瑜刚刚说的真诚两个字学习了很多的技巧包括也跟别人那边讨教了很多的道理但到最后才发现真诚才是最重要的真诚是人际交往的不二法则 哎，这个用户1840说高手呢做事会留三分余地那么说话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点到即止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不会长话连篇喋喋不休要给对方消化的空间留出让人思考的空间也显示他对对方的尊重啊、 嗯、 另外呢要注意到的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留三分余地毕竟很多事情都会是有起变化的哈 对但是大家也会疑惑说哎，如果说我对对方真诚但对方总是套路我该怎么办 嗯， 就比如说像刚刚思萌和我那种已经被拉到不是朋友的朋友的序列当中的 对 你对别人留有余地总是特别的就是说要就是以把姿态放低然后去跟对方营造一个话语场啊对方反而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这种情况那这没办法了我觉得大家不在一个话语 没办法了是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 哎、是了、啊、 不在一个话语场里面那就下次不要交流了就好 但是一个滤波器总结出这么一个特点说其他场合不好说但在早秀当中啊只要你们黑月鸟我们就是好朋友 我觉得你说的对所以我要送你一首歌曲来自 On City All My Friends 赶快来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找一找跟你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吧 It's been this way from the start It's like they're always trying to tear us apart But we will stand strong, stand true And everybody's gonna watch what we do And they'll be awestruck saying Awestruck, they either got real good Or they got real good luck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that I could take any more Cause I've been on my own trying like never before And I was lying on the couch And there's this knock on the door And it's like All my friends whoa, Come right in whoa, All my friends We can take it all back again whoa, Put your hands on him And let me hear you say Another day, another chance. We got our card and we're going to the dance. We're gonna stay strong, hold true. And everybody's gonna watch what we do. And they'll be awestruck saying,

我们制作的很多的精彩的节目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哎，现在呢，如果你打开首页的话呢，看到聊天室当中排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谢谢各位小耳朵， 哎呀，你们的点赞太疯狂了啊！ 能够感受到这都是月月鸟黑粉的力量啊！大家在这里找到了组织。 我刚才说了一句话以后，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哎。然后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哈、听了绿波气的一番话，原来我树敌三千，居然是站错了队伍吗？护我靖宇，黑月鸟责无旁贷，怎么样？有没有一圈光晕的感觉？ 就是我们俩的 CP 粉嘛，这是。就是早秀也可以磕 CP 啊， 是啊。另外呢，你看他们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感觉呢，是微微说今天这个话题还挺好的。我是一个对朋友特别真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种，但是困惑就是不太主动，在社交当中不会主动打开局面。正好今天听听大家是怎么做的，是吧？ 哎，刚刚不是说了 PD 有提一个意见啊，就是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就如何跟陌生人迅速的打开话匣子，就去聊对方，先问一下，哎，您是从什么工作的？哦，那您那个领域怎么样？就虚心求教，然后把自己的姿态放低一些。 对， 一般聊到对方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他的专业领域，那就很容易聊啦。话匣子就打开了。 对，加一句啊，就是他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适当聊聊你的。 对， 要一直问的话，就会出现 斯蒙那样的情况。对，就是说 完了。 这个主持人好像有点不太懂啊。 哎呀，不能给思蒙坐实这种印象，不能。 我觉得思蒙也主要是想要把更多的这种就是话语场留给对方，但让对方可能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要到问我？ 所以思蒙这句话拿卡亚东的这个总结就是啊，这个用真心等价交换，不等价的对不起，亏了一次不换了。 还有像春天一乍提到了说，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其实大家都要尝试去接触看看，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也可以通过跟不同人的这种交往琢磨出来很多人际交往的一些规律。 是的啊，这个确实每个人呢说到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这种歇后语总结的非常到位啊。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宁与英雄论长短，也不与傻瓜争高下。 这个确实是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这一句话了，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大家还有什么关于人际交往总结出来的真理，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也可以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众多的小耳朵一起来探讨。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 深。下面是我特别喜欢的科幻悬疑迷你剧时间，剩下的11个最近的这部科幻悬疑迷你剧是正式上线了哈。 是，那这部剧呢讲述了在虚拟世界长相相同但是性格迥异的主人公被一部神秘的手机卷入了一场命运游戏的故事。 长相相同， 我一开始关注到了这部剧其实是因为李现去主演的，这是他首次挑战的个人迷你剧，就一个人分饰多个角色，刚刚讲了嘛，就长相相同但性格迥异。因为之前有好多的剧集，包括像国外的剧集都有挑战，就什么分裂人格呀，甚至最多什么一个人挑战什么7个角色、8个角色这一类的， 七个自我啊。 那其实对于演员的演技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我刚才一看这个戏的时候，我在想这是哆啦 A 梦的一个翻版吗？他们说有一集大雄来到了哆啦 A 梦星球，哆啦 A 梦给他说你看我的毕业照，说来找出我。大雄一看看了50多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哆啦 A 梦，说第三排第二个。哆啦 A 梦暴怒，我跟你关系这么好啊， 你居然没有一下子认得出我。 对，这是人际关系当中不太诚恳的表现啊。 我跟李现关系这么好，怎么能不，我跟李现只是单方面的，我比较欣赏他而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哎，比较喜欢李现的朋友应该一下子就可以听得出来，这是来自亲爱的热爱的当中他演唱的一首插曲，给未来。 我的光明会失去的那些过往，趁阳光正好把它封存裱框，彻底遗忘掉难舍的念念不忘，就让明天回到我自己手上。天空的浮云好坏都当作风光，若会有暴雨把彩虹当奖赏，记得那些眼泪流过的地方，等待某天会开出花香。每当夜色变成黑暗的我，我相信破晓在不远地方，就算梦很长会让人迷惘，我不会慌张，爱在我心上。和未来约好，用快乐取代悲伤，走过了迂回，最终会抵达天荒。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告诉大家跑步诀窍，并且号召大家养成每天运动健康生活方式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已经号召了大家半天，大家呢听完了以后说并没有什么起立作用。 哎，但有朋友，你看，比如说像李丽丽，她说了，真的早起运动爽一天。平时呢还在懒床，但现在呢我已经运动完，开始吃早饭了，还给我们发过来了自己早饭的配图啊。哇，这是煎饺，还有煎蛋，还有一杯黑咖啡，好健康。 就是、早点起来的话，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感觉哈，或者是比较有一些好处。我跟你说，为啥跑步这么健康的生活方式，让 PD 一说就没啥说服力呢？ 但是大家在日复一日对于 PD 的吐槽当中，也印象深刻的记住了，其实每天都需要运动一下，对不对？ 哎，是的啊，所以呢，所以我觉得早安快跑还是有用的，对吧？大家老记住了快跑这件事儿，赶快跑起来哈。 你要这么说吧，人际交往当中啊，看破不说破也是一条原则。 Buongiorno， 我是大佐。昨天的成功学大家学废了吗？那今天我们将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想成功那缺少不了人脉关系，亦或者说少不了优秀的人际交往能力。怎么与人沟通，如何更好地运用人际交往能力在未来发展中站稳脚跟，也就成为了每一个向往成功人的目标所在。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人际交往，你总结出来的真理有哪些呢？ Buongiorno， 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人际交往你总结出来的真理。 好油腻的意大利语。 就我学到这个程度不错了吧。刚刚有朋友在问说，哎，这歌好像是某部电影的主题曲啊。 对，教父教父啊。然后呢 刚刚听到的背景音乐。 对，这是我最喜欢的三部这个意大利电影之一啊。第二呢是教父二，第三是教父三啊。 没有人问你也自己答那么多。关于人际交往刚刚不是告诉了你 说看破不说破是吧。 尤奎子在听天FM的聊天室跟我们说，年龄越大交心的朋友越少了，玩得最好的还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 对， 但确实在通过一起长大的过程当中，你们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也对我们三观的速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有的时候也会免不了吐槽，比如我就会跟我们，你知道女生的群里面，比如五个人会建大概七八个群，就三个 人五个人建七八个群， 三个的群，两个两个单聊啊。对， 好 吓人。就是大家私下里面可能会在说的时候说，哎呀，如果要不是从小认识他，我绝对不会跟他做朋友。当然这是甜蜜的吐槽啊，有朋友还真的是蛮好的。 是，周周说没有人会愿意帮人帮到自己泪流满面，那也不一定啊。 泪流满面了都已经，具体还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关于人际交往你总结出来的真理，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看看黄子韬是怎么说的，打开他的朋友圈。 上了班就待在家里上网，今天海面的鸟不叫了，太好了，可炎热的夏天窗外还有知了。Noisy 打开微信我的都要加了，莫名其妙的东西太多了， 那么的虚拟问候 太假了，如果你叫我有事那请你直说，请你直说。如出一辙的微信里含着我们的秘密，思绪万千劫不可看到太低，微隐藏的朋友圈 潮湿我的心脏， 你会期盼是第一时间 轻松我与你分享。 我们感情只配在微信梦， 微信梦 何必这样不浪费感情呢？大家真情实感一点不好吗？Bitch CHAT， 不喜欢的人好像全部拉黑，为什么把照片都要顾虑重重，给手机里的你要保持零距离。 Bitch CHAT， 支付钱包里好像有没零钱，幻想喜欢的人做你聊天背景，给手机里的你要保持零距离。 Yes今天要发怎样的朋友圈，

started， 来自于 Pink。有点没压准。 北京时间8:17，在聚会当中也是认识好朋友的一个途径。 是， 哎，你会发现在国外很多的派对当中，大家可能拿着一杯酒啊，然后跟不同的人聊着聊着天，慢慢就变成了好朋友。 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屋子里面， 哦，可以挤好多就不认识的人。 就怎么没有什么凳子？后来发现人家根本不需要凳子， 对，人家需要站着不停的去串场去聊天，不需要长时间的去坐着。 哎， 但可能我们更多熟悉的就是朋友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我带我的朋友， 嗯， 你再带你的朋友， 嗯 啊，这样就互相认识了。比如我的大学同学，然后你的高中同学，嗯，莫名其妙的缘分聚在一起，发现聊不来，嗯，一拍两散。 你最后加这句，你这个 party 组织的不太合格啊，你还得让我这种 DJ 给你放点 get the party started， 是不是啊， 嗯？关于人际交往，大家总结出来的真理，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对， 那么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部最近马上就要重新更新的综艺了， 嗯， 这是综艺节目《你好生活》。之前我可能更多看到它都是在很多短视频平台当中截取了一些主持人凡尔赛的画面呀，等等等等的。 对， 我们都知道这是以央视主持人为主的一档慢综艺的慢生活的综艺节目， 嗯，前几期当中呢，小尼尼格买提和撒贝宁呢，这个和嘉宾一起在温情的农家之旅当中感受了一下生活的意义，也是深入到了遵义的山林当中追寻了一下革命先辈的足迹哈。 这档节目呢，不像其他的综艺节目可能会制造一些冲突点啊，或者专门通过剪辑制造一些戏剧效果等等的，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记录的一个感觉，不慌不忙的节奏，平淡温暖的叙事方式，也引领着很多的观众来感受到生活本真的状态。 嗯， 很多网友都说你好生活简直是我看到本年度最治愈的综艺节目了。 对，如果觉得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让你觉得有点慌乱的话，不妨看看这样能够让你放松心情的综艺节目哈。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综艺节目《你好生活》的同名主题曲《好妹妹》， 你 个买提。 突然停下脚步，在一个忙到发疯的下午，看着蜗牛缓缓爬过松软的泥土，看着阳光一寸一寸爬过窗户。是否也曾突然想起什么？可能是儿时一节美术课，画下成群的鸟，温柔的风，茂密的树，小溪流过你山中的房屋。丛林的法则，诗的传说，我们和理想只隔着一个周末。你好生活，你好生活，牵着手看日月星河。你好生活，生活，明天还有好多故事可以说。是一节美术课，画下成群的鸟，温柔的风，茂密的树，小溪流过你山中的房屋。丛林的法则，都市的传说，我们和理想只隔着一个周末。你好生活，你好生活，牵着手看日月星河。 还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你好生活，你好生活，牵着手看日月星河。你好生活，你好生活，明天还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你好生活，你好生活，明天还有好多故事可以说。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随心支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支贷，随心贷，轻松还。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8:24，今天和大家聊到关于人际交往总结出来的一些真理。很多朋友都说自己不善于人际交往，比如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刚刚穆洛说我的朋友很少很少，就是太不会人际交往了，那索性就不交朋友了吧。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朋友的，因为你自己只能过一种人生，但其实通过朋友你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是，有些时候呢，就是你人际交往的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些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天呢，静瑜跟我说，你能想象到吗？其实我是有社交恐惧症的。然后呢，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他赶快补两句说：“当然，你可能不这么觉得，但是真的是有。” 你没有接触到我这一面， 给我吓的。 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教给大家，我们的听友们在路上分享过来的一些人际交往当中的真理。 对， 比如说如何打开话匣子呢？当然是跟对方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啊。 对， 他看的什么书啊？最近追的一些电影啊？比如说《鬼吹灯》这样的大 IP， 你可以问问 APD 喜欢《鬼吹灯》吗？ 喜欢。 接下来给你推荐一部全新的网剧啊，《鬼吹灯》系列。这一次呢，有3位全新的演员来诠释胡八一，还有Shirley杨以及王胖子，那他们分别是潘粤明、张雨绮还有姜超。想一想好像适配度还挺高的。 这个是一个完美组合了啊。这应该说是他们三个一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跟原著当中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像的。不得不说这一次的主题曲呢，来自于王琳凯演唱的这首单曲呢，应该来说和鬼吹灯这个主题听起来，哎呦就感觉很配的样子啊。 这首歌叫做不清，也是网剧云南虫谷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看。 的人不放弃寻找问题答案，把最后的泪汗挥干，把层层的迷雾吹散，让胜利的气息渗透延时到达希望彼岸，外头重力摆脱命运的枷锁，让我用力伸开悬崖边的花朵，就算碰壁不会终极，生命脚印的踪迹穿过阴暗朝着梦境。 于经典中见证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全能双擎动力，全系智行安全，全程奢侈空间，成经典铸传奇，更多豪华配置诚邀品鉴。一汽丰田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然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7 一周通勤无忧虑，706公里超长续航，10分钟快充续航120公里，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得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获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行进演出资讯。马上就要到教师节了，那这一次呢，国家大剧院在教师节期间9月8号到12号将会为观众带来原创歌剧《夏日彩虹》，也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过这部讲述了贫困山区支教女教师杨彩虹为教育事业奉献生命的感人故事。国家大剧院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是献上了一份节日的祝福。而在今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之下，力求以这部扎根人民、照进现实的艺术作品，向奔赴在扶贫路上的教育工作者来致以崇高的敬意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月8号到12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夏日彩虹》。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有没有一点点的好奇，今天是周五，为什么的游乐场没有准时跟大家见面呢？ 为什么呢？ 游乐场过于炸裂，所以要放在 有这么炸裂，比热流行都炸裂吗？ 热流行这首新歌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个名字好久没有看到了。哎，最近几年真的都没有看到他新的作品了 啊。真的吗？我经常看到，因为我喜欢逛虎扑，他是个虎扑男孩，经常在里面放自己的这么看篮球比赛的视频之类的。 我是说作品 啊，作品是我们来说到的 篮球比赛的视频是作品吗？ reaction 算作品吗？ 吴克群，就我的意思，他现在那是一个通感艺人嘛，对不对 啊？跟你通感看篮球是吗？ 吴克群呢，最新的一支首播单行先行单曲叫做《奇异博士》，最近上线了，也是建立了全新的音乐宇宙。KPAX 星翼客第一幕缓缓展开，讲述的是关于5307房间的故事啊。 哎呀，我发现音乐人好像最近都喜欢这么做，比如什么毛不易那个有一个什么小王的那个也是一个房间号码，说是自己大学宿舍的门牌号。 我还以为你说音乐人最近都要建立什么音乐宇宙呢？ 音乐宇宙， 我 就 忽然想到， 宇宙 大家可以最近期待一下，我们974也会建立一个什么宇宙出来，对吧？最近 没错啊，要带大家一起来玩了。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新歌吴克群的《奇异博士》，在这之后赶快来帮 PD 答题，今天还有点难度哦。 我身上扭曲全部世界，穿越未 能回到那从前，相遇的起点，分别的瞬间，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我转到这爱情冒的起点，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迷人的笑颜，温柔的时间，画面开始闪回，身体每个粒子全都被思念分解。你走出世界的局限，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思念带我穿越有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过了你，我快没时间。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是最亏的灰，是无法全逆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间。熟悉的我三零七房间，我终于舍得睁开眼，思念越膨胀，礼物越纠结。你说这是我回来第1408第五遍，遗憾魔法一针见血完。你笑着双眼，我学会告别。时间能复原，生死能折叠，相遇和离别终将画出一道莫比乌斯的笑靥。你走出了时间的曲线，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千年如果超越了光速，时间能不能慢一些？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见，就算要释放逆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是最黑的灰，是无法全逆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过程中的将时间空间全部折叠，越不会意义乱了你，若是自乐自悔，别把大海想念念，想起来就是心念，别所谓随意所心，不怕心意别所意。错过了你，我还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就算把你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是最黑的灰，披上了宇宙月前，火上星辰，你就站在我面前。 吴克群的新歌《奇异博士》，上一张专辑叫做《你说我听着呢》，当时他是想要打造一个社会的影音小说，今年呢是一个全新的形式来制作了一个 K 星异客，这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先行推广曲。 是，我发现了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最近想就是想当作家，想的寄养难耐了所以把这些东西都写在歌词里，对吧？ 这次呢是打造了一个 K Universe 的概念，就是要以外星人的视角来看待生命和人性。说实话在歌里我没有听出来，但呢这个歌挺好听的啊，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我们的早秀乐评人也都说，哎，好久没有听到吴克群了，还不错。嗯， 是，就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他的动态。最近呢，他其实也是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去有担任导师这样的一些工作哈。 嗯， 所以其实还是有小小的露出的哈。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早安游乐场了，做好准备了吗？今天的题目有点难哦。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今天我真的是给 PD 营造了满满的悬念，因为往常我都会提前跟他通个气儿，比如说今天我要考你歌词，或者我要考你歌手，我要考你接唱啊，等等的。 你今天给我通气儿了呀？你说今天要给我出很炸裂的题， 我倒 炸裂就结束了是吗？ 听听到听听看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么炸裂啊？ 来，我现在立马公布一下哈，今天非常的简单，就介绍，只要你猜对歌名就可以了。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周四不是播周三的时候播了一首大老师的新歌嘛？那这一次呢，我突然发现他这几年出的作品的风格都太雷同了，以至于把他们放到一起，你分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哪首歌。所以今天我准备了7首大张伟老师的作品展播。 我有种感觉，我会 是不是要炸开？ 直呼好家伙，好家伙！ 所以接下来这段会非常的闹腾啊，这不是我们俩的锅，这是大老师的锅。 好， 接下来呢，我会放一些就已经范围缩小的很小了，就全都是大张伟的歌。所以你接下来只要听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告诉我是哪首歌就可以了。 好了，各位呢也看，赶快过来帮帮我，好不好？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定保持自己在一个不是驾驶的状态啊。然后呢，来帮 PD 答题。那么待会儿对他助力最多的这位朋友将会有获得小红包的机会。 是的，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第一题。 行，葫芦娃。 对，超简单的 啊，葫芦娃。 就第一题先给你预热一下嘛，是不是？ 太简单了、 哎，正确了。好， 这都没有让小耳朵帮到我，哎，真是不好意思啊。 那好吧，那第二题开始。 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这不就是这个前面这一句吗？这世界那么大呀， 就名字就叫这世界那么大吗？ 不对吗？ 啊，这名字就叫这世界那么大吗？ 那叫啥？ 你再仔细想一想， 那叫啥？ 你要不要看看大家的求助啊？ 大家应该，我估计今天和大家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回复哎。 我这样，我给你一点提示。 世界那么大。 这世界那么大， 对，就叫世界那么大，对吗？ 当然不是了，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哎，没错，你看我为什么今天要给你出这样的题，就是因为发了这首新歌嘛。 哦， 对， 我在想，这好像是最近那首新歌来的，对吧？ 是，这世界那么大，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这是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开头的那个部分哈。 好，一对一错啊。 哎，接下来这首歌稍稍有点难度啊。 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 这情歌王吗？他为什么拼了这么多歌曲？ 不是， 来个副歌好不好？你为什么每次 这就是副歌？ 这 就是副歌，对，你看你爸 啊，但这个歌曲的名字我知道了， 啊、 这就是副歌。 不大家会有这首歌吗？ 我看这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世界那么大，这么长的，今天啊，我把大家炸到了， 有人答对了， 有人答对了吗？ 对 啊、我看一下哈， 一飞和木落答对了、 哎，人间精品嗨起来， 人间精品起来嗨 啊，起来嗨是吧？ 是的啊，一飞跟木落答对了。好，那接下来的这道题呢？来，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啊，我看一看啊，好的，那准备好了吗？3、2、1。别跟着唱啊，答题啊，别 那你为啥跟着唱？ 哎，你不得不说，虽然这些歌风格很像，但还都挺顺口的。 是叫什么来着？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阳光彩虹小白马，应该不是，这一听就不是啊。有人。哎，今天连帮我的人都猜不，我是一颗跳跳糖。 哎，回答正确了， 来感谢一下行行啊，这好久没有见了啊。 是的，那么哎，大家真的还挺厉害的啊。 对， 来，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一道题，那么 PD 能不能答对呢？ 这个我也知道哎，我的妈，我当时给你推荐的这首歌是吧？ 你 get 吗？快猜呀！ 你 get 吗？来，往后走走。 没了。 哎，你就那句话，应该就是歌名后面那句，对不对？ 后面那句不是。 不是吗？ 对。 这啥来着？我想想。 求助大家吧。 哎、这是什么题啊？这抓耳挠腮版本啊！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啊？世界上梗最多的歌。对吗？ 没错，哎，对，世界上梗最多的歌。 哇，世上梗的。哇，一飞也太厉害了啊！ 超棒的， 果然是早秀猜歌玄冥二老，对不对啊？ 来，今天呢 ，PD 号称大张伟的歌都会唱，结果呢，没有一道题，只有第一题葫芦娃是答对的，送你的题嘛。 对对对，简单爱说在这儿互动吗？是的，还有最后两道题，赶快啊，加油！好吧， 晚尊的时刻啊！来倒数第二题。 我让下掉新人为着赞叹， 布拉布拉， 我让花朵 啥来着？这个名，布拉布拉， 我让鱼儿跃然为着追赶， 布 啦不啦， 快快！ 不啦不啦， 耶耶耶耶！ 我怎么那么好看 啊？回答正确了，哎呀，终于凭一己之力回答正确了一次。 我刚才差点我就说今天这道菜的题目不啦不啦不啦，不想猜了。 哎，你没发现就是套路都一样，就是唱一句，然后加一个音效，不啦不啦，然后刚刚那个 对对对对对 你 get 吗？ 你 get 吗？好了好了，最后一题来，我一定要挽尊啊，来。这我好像已经知道是啥歌了， 什么 阳光彩虹小白马， 哎厉害哎， 因为我对这个前奏 答对了， 比较有印象啊。 怎么样，今天的题目够不够炸裂？以上就是所有今天的我们早安游乐场的题目了， 不错不错不错啊。怎么 能哭呢，最后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那让 PD 来选择一下哪位朋友是对他助力最多的听友。 穆洛吧，我觉得就一飞呢，虽然今天答的比他多一题，但是我觉得一飞的就是 一飞收过很多小红包了， 好小红包了啊，先送给穆洛好不好啊。 好，穆洛把自己的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哎， 小红包感谢一下。 我怎么这么好看呢？ 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狂，不乐是你想，心要你哄它，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爽。你是哪那个哪 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 我就忽然想到了我们当年就是 battle 大张伟歌曲的时候那种简单的单纯的快乐哈， 就 battle 了这么多，然后你居然都不记得歌名。 你这说的 勉强两首吧。 你今天呢给了我一点点启示，下周你看我怎么考你好不好。 你每周是通过我给你出的题目然后汲取灵感，下周再反过来考我， 有的时候也会有些突发状况，像上周就是忽然把题出错了之类的，也会给我灵感啊。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早安游乐场当中，一个小红包已经送出了。当然呢，我们每天给大家这个小红包只是聊表心意，也要感谢大家在上班路上的参与。有没有觉得很快乐？好不好玩？今天的题目 是，这你知道，就大家呢今天已经开始说一飞是 YYDS 永远的选手，然后呢说穆洛现在也加入到他们三人组啊， 猜歌玄冥二老加入了猜歌铁三角啊。 是， 好，每周五呢 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各种各样形式的音乐题目来在早安游乐场当中为大家呈现。那么今天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来聊到的是关于人际交往的话题，关于人际交往你总结出的真理。刚刚有介绍新歌嘛，有玩游戏嘛，其实已经攒到大家很多的一些特别棒的评论了。 对， 比如我看到阿福说的这一句特别棒，虽然话少，但是哎呀就发人深省的那种。他说可以允许别人不喜欢你，但不能允许别人不礼貌对待你。 嗯，有道理。子琪说人都有底线，再好的朋友也不要去尝试触碰他。 还有平说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人，那换言之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就珍惜陪在你身边的人吧，珍惜当下。 是生活的新方式呢，说管好嘴迈开腿，多做事少是非。我知道你这句话是一句真理，但是前两句你确定不是减肥的真理、 还有梦梦跟我们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当你给同事比如说带水，然后或者说让对方帮你买一杯咖啡什么之类的，就早餐啊奶茶呀、可能就是十几块钱，但你给对方转钱的时候，然后大方说出价格并且收下，然后对方可能觉得哎呀没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等等的，但你相信我，你不收他才会难受，因为没有人缺那几块钱也没有人愿意因为这几块钱就欠你一个人情。 哦，好，那金鱼一会儿给我买杯咖啡啊，那个钱我也不转了，好吧？ 不，就我不收我才会难受，好吗？请你一定要转给我，我会标准的给你报清楚到底是多少钱。 你看看这，你也学学人家是不是啊？ 哎，但是战总说的这个特别棒，今天很多朋友也提到了真诚这句话，他说真诚就是最高级的套路。 对，那好。这个套路很套路啊， 有没有、 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 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关于人际交往你总结出的真理。 Princess, oh, come on down with Andy Serkis 带来的一首 Peach Party。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人际交往过程当中感受到的真理，学到的知识，当然呢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很多的经历。 嗯，我以为你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会放一首还是学不会哎，不是啊， 今天学会了，但是最后呢也想给这些不善于社交的朋友准备一首歌曲。你看今天我放的都是很欢快的歌曲， 对， 只有这一首歌曲最后哎呀又是这种苦情午夜歌单。 哎呀，你这个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有小耳朵去跟道道商量这件事儿， 让我去替班是吧、 啊、对对对，道道说好了准了，我们 来来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节目里玩的一个梗哈，不是说道道真的不让我去替班，因为我们俩一早一晚的节目确实没有办法互相替，因为这个时间有点太尴尬了。就想想想象一下，其实道道也很辛苦， 你今天晚上 下了班 你明天又没有什么班 我好不容易有个周末让我睡个懒觉行不行。 哎，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感谢大家在小耳朵们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的点赞跟互动， 是的， 今天已经突破了60万， 谢谢大家、 啊嗯、 但是也要想要跟大家说，就是在不影响大家工作和生活正常的状态之下来帮我们的聊天室助力一下热力值。 是， 最后准备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凡的一个人生活，其实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留言比较打动我，就是波波说如果有人让你不舒服了，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人跟你不是一路人，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去社交了、如果确实这个社交的场合或者说跟朋友或者跟周围的人打交道不舒服，那一个人生活也还挺不错的。 嗯，今天这波价值上升的，我想了想跟那个放手学不会也没什么区别 好了，接下来是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汽车音乐会、那么今天 要聊点什么呢， 想要问问大家，你们知道北京二环内的空中红墙吗、今天汽车音乐会将带大家去看看。 哎，是了，那这周的节目呢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聆听以及支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拜拜 拜拜。 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从你离开了我变得很软弱，你的影子在每一个角落，好像是在提醒着我，少了你的陪伴我现在有多寂寞。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冰凉的夜里让眼泪温热我，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在记忆里面擦去你的承诺，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在窗外轻轻摇动，人行道没有行人走过、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自从你我变得很软弱，心着我，少了你的陪伴我现在有多寂寞，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感觉如果要走谁能说 no，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记忆里擦去你的承诺，爱情是个梦，而我睡过头。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记忆里擦去你的承诺，爱。